下的美好信任，让这世界快乐和平，没有分别。

些关怀，回到那个风的故乡，我愿变成你的翅膀，陪你一起去流浪，追寻你我梦的天堂。 交叉点，谁陪在你身边？ 敢守护你。 时间14点整， 房天下， 房天